第十三集。 孟昭点开资料页面，上头显示十年前许玉林的父母就报案说女儿失踪了。 所以许玉林的名字从成绩单上消失，是因为他在高三这一年失踪了。 孟昭拿出赵彤的那沓草稿纸，快速地翻到其中一页，盯着那句如果当时不帮他，让他也失踪了，神情变得凝重起来。 这样看来，赵彤遭遇校园霸凌很可能跟许玉林的失踪有关。 孟昭又搜索了徐莹莹这个名字，徐莹莹倒是没有遭遇任何的意外。资料显示，徐莹莹目前在本市的一家叫做云崖科技的公司工作。孟昭做了打算， 明天得去见见这个徐莹莹。琳琅，许玉林，徐莹莹。 孟昭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这三个女孩的名字。本来以为只是一桩简单的校园暴力案件，没想到居然牵扯出一起十年前的失踪案。陆时琛说的也不无道理啊，这圈子绕得实在是远了点，绕来绕去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绕回周衍这个案子上。但是如果放置许玉林的失踪不管，孟昭又觉得于心不安。 算了，都已经走到这里了，就索性绕得远一些，从这三个女孩的身上入手，把隐藏在这件校园暴力案件背后的真相彻彻底底地揪出来。 孟昭拿起筷子继续吃饭，他今天订了一份大盘鸡，平心而论，这饭做得离食堂差远了。 这鸡到底是吃了什么饲料才能长得这么难吃的？ 孟昭看着色香味一无是处的大盘鸡，觉得实在没什么胃口。他还真挺想吃烧烤的，本来都已经准备好了吃烧烤的心情。唉，刚刚这阵脾气来的是真够急的，孟昭有点后悔了。 唉，陆时琛没人味是真的，但烧烤是无辜的呀。 孟昭盖上饭盒，正打算问问孟若书家里晚上有没有剩饭，手机响了。孟昭把手机夹到脸侧和肩膀之间，一边收拾饭盒一边说： 喂，你好。 孟先生你好，您订的外卖到了，能到大门口取一下吗？我进不去。 孟昭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 外卖怎么还有一份？ 是我的吗？孟昭。 对，孟昭。 孟昭的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， 是刚刚多订了一份。不对呀，难不成这份外卖？ 他快步下了楼，从外卖小哥那儿接过了外卖，只扫了一眼那精致的包装纸袋，他就知道又是上次那家食材丰富贵得要命的潮汕砂锅粥。 果然被我猜对了，就是那货订的。 拎着外卖回办公室，孟昭心情复杂。他后知后觉地察觉到，虽然陆时琛对其他人的生命视如草芥，可是他对自己却好得超出常理。无论是孟祥宇的那桩冤案，当年的那本笔记，还是这两回的粥，孟昭心下一动。 是因为老同学的关系吗？还是因为这起案子的关系？或者是因为别的？ 刑侦办公室，孟昭将一张人物关系图投放到了显示屏上，最中间是周衍、赵云华和赵彤，外面一圈则是琳琅、许玉林和徐莹莹，所有的线条都指向一个问号。 琳琅的情况呢，大致都在桌上的资料里。程韵，你来说一下另外两个人的具体情况。 程韵拿起桌上的资料，走到显示屏前面说： 许玉林和徐莹莹都是女生，跟周衍和赵彤是同班同学。孟队在赵彤的家里找出了这个班高三所有的月考成绩单，发现高三寒假过后，许玉林就从名单上消失了，而赵彤遭遇校园霸凌这件事就发生在寒假后开学第一个月。 任斌在一旁提出了疑问： 什么叫从名单上消失啊？许玉林转学了？ 警务系统显示徐玉林目前是失踪状态。早在十年前，徐玉林的父母就向文昭区派出所报警失踪了，但是这十年间一直没有女儿的消息。 至于这个徐莹莹，从赵彤的日记来看，她很有可能跟赵彤遭受校园霸凌的起因有直接关系。 周奇阳这个时候插话道： 徐莹莹不会是云崖网的那个徐莹莹吧？ 程韵看向了周奇阳。 哎，我刚想说，资料显示她确实在本市的云崖科技公司工作。哎，周奇阳你怎么知道的？ 她以前在云崖直播唱歌啊，我看过几次。 见在座其他同事纷纷侧目，周奇阳赶紧解释了一句： 怎么了？我就是睡前听听歌催催眠。哎，你们别动这种眼神看我呀，听甜妹唱歌很解压的好吧？而且我就是前两年听听，现在早都不听了。 孟昭转过头看向了周奇阳。 小周，你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下。 哦，行。这个云崖直播是个小众的直播 APP，虽然比不上那些头部直播软件，这两年发展的也还算稳当。那么多直播软件都不行了，云崖一直都是盈利状态。云崖科技呢，是一家专门孵化网红的 MCN 机构，这个徐莹莹就是云崖的签约歌手之一，每晚都会在云崖上直播唱歌。他这种唱歌的性质和周岩那种不太一样，周岩属于创作歌手，唱的基本都是自己的原创，徐莹莹就是纯粹的唱歌直播间，什么都唱。大多数都是粉丝打赏点的歌，外加唱歌间隙跟粉丝聊聊天。我记得他的粉丝不算很多，几十万吧。不过我真的是很久之前关注过他，现在涨没涨粉就不知道了。 周奇阳说话之间，程韵已经拿起了手机。等到他话音落下，程韵把手机屏幕面向其他人说： 你们看，我查到这个徐莹莹了，刚刚翻了一下她的直播记录，她最近几天都没有直播。哎， 与此同时，孟昭也在手机上下载了云崖直播的软件，用手机号注册成功之后，他开始翻看徐莹莹的主页。程韵收回手机继续往下翻， 而且她的主页动态也没有交代不上线的原因。你看，她的粉丝都在留言区问她去哪儿了，还有人骂她不上线也不提前说一声的。 程韵快速翻完了徐莹莹的主页，有些困惑地说： 周岩是13号被害的，这个徐莹莹从16号开始就没再直播了，好奇怪啊。哎，她不会也跟周岩一样遭遇意外了吧？ 办公室里一时陷入安静，所有人都开始下载云崖直播，翻看着徐莹莹的主页。片刻之后，周奇阳出了声： 还真是，他们这种主播应该会有固定的直播时间表，无缘无故不播就相当于翘班啊。 先不要做没有根据的推测了，小周今天去徐莹莹那里看看她最近几天没直播的原因。行，分配下任务啊，小周主要负责调查徐莹莹，斌哥负责许玉林调查他在失踪前的情况，程韵负责琳琅去拜访一下他父母，问问他当时得病的具体原因。OK， 干活。 几个人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开始做出外勤的准备。程韵凑过来眼巴巴地问： 哎，昭哥，你会跟我去调查琳琅的事对不对？ 不会啊，我跟小昭去。 不是，小昭他可以独立行走啊。 你不能吗？ 程韵被孟昭这一瞥，气势顿时弱了一大半下去了。 我还是实习生啊，而且还没有自己去调查过受害人家属，这不是怕漏问了什么细节吗？ 那就提前想好了问题再去问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这次算考核吧，做不好的话以后都别出外勤了。 孟昭说完朝周奇阳走过去。 我们走吧。 程韵站在原地欲哭无泪，周奇阳回过脸朝他做了一个幸灾乐祸的鬼脸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。